最美的不是下雨天，是曾与你躲过雨的屋檐。杰伦的这句歌词有没有让你想起学生时代的怦然心动呢？想起那些羞于开口的暗恋，反复排练的告白，又或是初次牵手的触电。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言之有你，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妙妙。 我心去哪？ 希望听故事的每一个你都会拥有甜蜜的爱情。第一个故事来自成都，来自一段从中学到大学的爱情。很久没有去写一些什么东西，回忆我和他的故事。从15岁到20岁，从初中到大学，从家乡到绵阳再到成都，这5年他从来没有送过我一朵花，很少向我说我爱你，也几乎不会在社交平台上秀恩爱。知乎和微博说这样的男生是不够爱你，我也常常去怀疑他到底爱不爱我。可是5年过去，那些怀疑就在我和他日复一日的平淡日子里和简单的爱情中慢慢消失了。我们的爱情好像真的很平淡，不像偶像剧那样浪漫而惊心动魄，也没有像苦情戏有太多的波折。中学时代爱情真的好简单，牵手都要在心里反复排练，亲一下面颊都觉得惊心动魄。爱情就停留在一起上学，一起放学，期待中午的时候能一起去食堂吃顿饭。在拥挤的高中食堂，185的他用他的手臂在拥挤的食堂里给我圈出一个小小的圈，把我围在圈里。而一天中最期待的时候是放学，然后肩并肩走在夜晚的校园里。我的教室看见他的，所以后来在各自教室的窗台看着对方喝水，也变成了每天下课很期待的事。其实他是一个情商很低的人，可是他会在冬天的晚自习给我送好几个月的热牛奶，他会把我写给他的小纸条都保存起来。而我们在这些日子很少吵架，我常对他有不满，可是一见到他的时候那些不满都没有了。遇到他之前我没有想过我会早恋，曾经一直以为我的爱情会是发生在大学，和那种小说里穿着白衬衣那样的像肖奈一样的大神，是那种有浪漫的告白情节，有花有酒，很青春的爱情故事。可是遇见他之后，那些曾经的标准都不见了。可能他不是我喜欢的那种人，但他是我喜欢的那个人。 和我在成都的街头， 我不知道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样子的，只是看到他的时候就是眼睛里都藏不住笑。我也不知道别人的爱情是什么模样，可能有些时候我会羡慕别人的那样， 但我知道适合我的才是最好的模样。和他已经走过了五年，今年520是我们在一起五周年纪念日。现在的我们都在成都，在不同的学校，每两周见一次面，很少去回忆从前，有时候会想到未来。一个月以前他特别想养一只金毛，但是我更喜欢萨摩耶，然后我看见他在搜萨摩耶的图片。几天以前是我20岁生日，他给我唱了一首一次就好。 一次就好。 母亲节那天他给我妈妈发短信祝她节日快乐，打牌多赢钱。我妈妈回复他，希望他出门在外多注意安全。我也给他妈妈发短信，希望明年还能祝他母亲节快乐。他妈妈说很喜欢你。他还是没有送给我一朵玫瑰，也没有深情款款地对我说我爱你。我不知道未来还要多久才能到来，只是如果未来一定会有一个人，我希望是他。只是如果未来有一天我和他走散在人潮人海，我会等他再回来。春天，骑单车，草绿了。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深秋山顶风微凉，恋人并肩傻傻看夕阳，仰望你为我敞开的天窗。 秋天， 一段日光 牵着手， 小心散 叶子黄了。 你说秋天掌上的日光，一寸能许一个愿望。春天夏天秋天冬天和你环游四季的爱超精彩，只想要简简单单快乐。 四季更替， 温暖每个心在， 真情不变， 温暖每一个期待。一天一天一天一天我们环游四季的爱永远在陪着你。 982青春联盟，留住每一寸光阴。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 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与你分享 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第二个故事，关于异地恋，关于所爱隔山海，山海亦可平的信念。他曾经给我分享过一个匿名网友的知乎回答，故事大概是男生和女生高考只有一分之差，报了一模一样的志愿，正畅想着有彼此的大学生活，男生却阴差阳错地被下一个志愿录取，两人不得不开始一段漫长的异地恋。回答的末尾写道，你现在上课，老师会跟你说，一分打败一千人。我告诉你，这是不对的。一分只差166个人，这166个人是1900千米的距离，是1000块的机票，3小时的飞行时间，4年的思念和一辈子的遗憾。看完，我霎时红了眼眶，只觉得直戳心窝，这和我们好像。不过不是一分，我们相差2分，因为这2分之差，如今我们身处南北两地。有时候想起来也觉得不可思议，这样戏剧性的一幕竟然实实在在发生在我们身上。用那篇回答里的话来说，这2分是2000多公里的距离，3小时的飞行时间，22小时的火车和4年的思念。猝不及防我们就异地了，我的课桌上再也不会被他放上一杯温热的奶茶，书本上再也不会出现他的笔记，我再也看不到他为我讲题时认真的脸庞，再也不能坐在球场边为他拿着眼镜和外套。那些曾经的日常小事，如今都变成了奢侈，不能出现在他的日常生活里，我连那些可以和他擦肩而过的路人都分外羡慕。于是手机成为了重要的联系方式，隔着屏幕道晚安成为了每天坚持的事情。为了琐事吵架的时候，他说，如果你在我身边就好了，这本是一个拥抱就可以解决的事情。想买裙子却刚好没人陪逛街的时候，想约饭刚好大家都吃过了的时候，忙得想哭却只能忍着的时候，总会想要是他在身边就好了。有人说异地恋是打着有对象的旗号 过着单身狗的生活。也有人说，情侣看不起单身狗，单身狗看不起异地狗。脆弱的时候也偶尔会埋怨，但是我想，纵使异地也要坚持走下去的人有多么可遇而不可求呢？他就是我坚持下去的理由。他会从远方寄来我爱吃的小零食，他会关注天气预报提醒我今天出门要戴口罩，他会在我没时间挤食堂的时候悄悄为我点好外卖，他会在视频的时候叫我写我看不懂的程序，他会在我夜晚独自回宿舍的时候打电话陪我说话，会在电话里听到我不小心磕到头的时候一边嘲笑我小脑不够发达，一边提醒我注意安全。他会认真地说，我不在身边，你要照顾好自己，让我变得容易感动。还记得第一次一个人踏上火车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却没有害怕，只有满心的期待和欣喜。看一看他上课的那间教室，尝一尝食堂里他爱吃的那几道菜，成为了愿望清单上必做的事。和他手拉手在校园里闲逛，骑着单车在夜幕降临的街道上追逐嬉闹，去热闹的美食街大饱口福，坐着公车路过这座城市的美景。这些事无论什么时候想起来，嘴角都会泛起幸福的涟漪吧。下一站，大学城北。下一站，大学城北。这句话成为了脑海里挥之不去的记忆。原来，喜欢一座城市，可以仅仅是因为那里的一个人。以前有人告诉我，异地恋靠不靠谱，关键看人。我想，我遇到了对的人。好了，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你想对谁说我爱你呢？无论是心中的那个他，还是思念已久的爸妈，亦或是患难与共的好友，都趁着今天吧，轻轻地道一声，嘿，我爱你呀。 前飞过一片时间海，我们也曾在爱情里受伤害。我看着路梦的入口有点窄，我遇见你是最美丽的意外。总有一天我的谜底会解开。 风吹进了我的脑海，好奇怪，想念怎么会说不出来，也曾想让它来占据我的心怀，可是你的脸却一直跑出来。是怎么了？心跳乱了，没有你快乐不再快乐。发现他，啊，别再让我一直猜，给我你的爱，不要让我傻傻的等待。哎哎哎，Darling Darling别耍赖，给我你的爱，别让他 尘埃。我想是我不小心撞坏了脑袋，不然怎么会看着你照片发呆，对着你的缺点还是盲目崇拜。朋友们都亏我最近好奇怪，是怎么了，心跳乱了，没有你快乐不再快乐，是这样啊，这是爱吗，你是不是也发现他，期待有了你世界亮起来。 想要转送一封简讯给你，我好想好想你，想要立刻打通电话给你，我好想好想你，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好想好想你，无论晴天还是下雨都好想好想你，每次当我一说我好想你，你都不相信，但却总爱问我有没有想你。我不懂得甜言蜜语，所以只说好想你，反正说来说去都只想让你开心。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是真的真的好想你，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是够力够力好想你，真的西北西北好想你，好想你。 嘿朋友，我有故事，你有酒吗？ 嘿朋友，我有故事，你有酒吗？ 每次当我一说我好想你，你都不相信，但却总爱问我有没有想你。 主播在这期节目中为大家带来的故事，是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北师姑娘分享给我的。她在故事中化名为唐林君。他说希望听到这个故事的人都能够收获一份属于自己的幸福，别着急，幸福一定会悄悄来到你的身边。希望故事中的男主人公周成也能听到这一期节目。林君和周成是初中时候认识的，那个时候的周成一点也不高，还常常被老师和同学们打趣说是班级里的小朋友。谁让周成总是那副调皮捣蛋的样子呢？而林君则是班上一个安安静静的存在，就像周围人生命中一个简单的过客那样。林君并不觉得他会与很多人产生很多的交集，但是林君喜欢偷偷观察别人的生活，班上的同学、讲课的老师、送水的大叔、做清洁的阿姨、门口的警卫，他喜欢观察身边的各种东西。周一升旗时，永远不能在国歌停下时升完的国旗，课间操跳绳时旁边同学不小心脱手的绳子，植物园里那两株高高大大的木棉树掉下的一朵又一朵红红的大木棉花，池塘里有一只呱呱叫的小青蛙，周成掉在地上的一支笔。语文老师尤其喜欢林君，觉得她是一个热爱生活、善于观察、心思细腻的姑娘。林君觉得班主任尤其喜欢周成，像是妈妈对自己儿子的喜欢，尽管他无意间给周成起了一个 SB 这样的外号。 这个外号也被同学们打去了3年。总之，林军和周成大概是两种不同的人吧。在林军看来，周成就是班上的活宝，受到来自班级同学们的各种关爱，被各个任课老师关注，而林军就是默默在这个重点班里混日子的人，看似乖巧，其实内心却住了一只青春期叛逆的坏小孩。不想读书，不想学习，林军觉得他和周成以后是不会有什么交集的。若不是周成有奇怪的摸林军脑袋的癖好，恐怕林军根本不会和周成有任何交流。周成喜欢摸林军顶着蘑菇头的脑袋，有时候是趁林军不注意，在体育课跑完圈后发作业时，经过林军的座位时，从后面揉一下林军的一头呆毛，等林军反应过来时，周成早已侧身跳开，侧着头瞪大一只眼睛看着林军，一只眉毛挑高了，挑衅一般的坏笑，林军就会扭过头来白他一眼。有时候看着周成这副模样，也会忍不住扑哧笑出声来。有时候周成会直接站在林军面前，伸手拍拍林军的头，一边说： 长不高呀。 林军很想笑，明明你也不高。这样的游戏玩了好久好久。那会儿林军和周成的座位隔了两排，但是林军一扭头就能看见周成。周成的学习很好，别看他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在学习上他可是很正经的，尤其是数学。上数学课时，周成就会双眼发亮，紧紧地跟着老师的步伐，老师讲的重点难点没有能难得到他的，他永远高声应着老师： 懂啦。 每每这时，林军心里想的都是：能不能给学渣留一点活路呀。但是上英语课就不同了，周成的英语让人不忍直视，上英语课时他就只能犯困打盹儿，或者写数学作业。可是不管什么课，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林军都会不自主地回过头去看看第三排座位上的周成，看他在干嘛，而且几乎每次都会正好对上周成的目光，标志性的坏笑。一开始林军总是很不好意思地别过头继续听讲，后来有一会儿林军看见周成的笑，突然想打趣他一番，在纸上用笔粗粗地写着周成 SB，然后举起来给周成看，周成看见了一点儿也没生气，摆着他那标志性的笑脸看林军，林军低着头扑哧笑出了声，周成见此也咧开嘴笑了起来。林军和周成几乎没有说过什么话，但是这样的小游戏他们玩了3年，一直到中考结束。很巧的是，林军和周成考上了同一所高中。没有意外的，周成选了理科，并且理所当然的进了重点一班。林军选了文科，在17班。因为班级楼层不同，林军和周成再也没怎么见过。林军在食堂远远的见过一次周成，他长高了，越来越高，也越来越壮。大概是因为一直在打篮球吧，周成也远远地看见了林军，可是面无表情。本来就不是什么会产生交集的人吧，林军这样想，低头缩进了一口面，不打招呼也正常。从那次远远地看见他，林军好像总是能见着周成了。跑操的时候，一班和17班正好是头和尾，林军只要一抬头就能看见周成在一班的队伍末，摆着长胳膊迈着长腿一步一步地往前跑，像是刻意跑得很慢。林军看见他的背影，却要拼命地迈着小短腿才能勉强保持距离。眼看着距离要慢慢拉开了，周成突然又更慢了下来，他们的距离比开始时反而更近。 大概是因为跑了太久吧，林君的心跳变得快了。整个高中时光，周成都没有跟林君说过一句话，就像初中那时一样。但是周成始终出现在林君的视野里，每天早晨裹着金色的阳光，林君总是能在楼道里看见周成背着一个灰色的书包，微微地仰着头从对面走过来。每次晚自习都能看见周成从十七班的窗外路过，或是和一群同学谈笑风生，或是自己慢悠悠地踱着步，上课铃响了也不着急。高三模拟考那回，十七班要到一班的教室去考试，巧了巧了，林君背着书包在一班门口外看完座位表，再往教室里一看，正好是周成的位置。周成好久也没对他露出那副坏笑的表情了，这次他们的目光正好对上，林君看见了久违的周成的笑脸，他有些开心，可是并没有去打招呼。待周成走了，林君到他那儿坐下，看见周成忘记背走的书包，他写了一张纸条，高考加油，偷偷地塞了进去。倒数100天的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就到了6月7号。在上一个周末，林君收到了周成发来的微信。 林君，不知道你会不会看到这条信息？不管你看没看到，林君，高考加油！林君，高考加油！ 林君看见了，其实心里很是激动，但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回复。一直到高考结束，他拿起手机，虽然考完了才看见，还是谢谢你。数学还是考砸了。周成几乎在一秒内回了信息，像是打开了大坝的水闸，林君和周成掉进了微信的激流里，聊了好久好久，好多好多。林君才知道，高中3年里的每一次偶遇都不是偶遇，才知道自己从来没有关注过他军绿色的行李箱旁放的是周成的蓝色行李箱，才知道周成在一次又一次的路过十七班门口后，已经掌握了教室里换座位的规律，才知道他到班上去根本不需要绕道经过十七班的窗子。 大概是从初中就开始了吧。 周成笑着揉了一把林君的脑袋， 一个夜晚坚持不睡的等候，一起泡温泉奢侈的享受，有一次日记里愚蠢的困惑，因为你的微笑幻化成风，你大大的勇敢保护着我，我小小的关怀喋喋不休，感谢我们一起走了那么久，又再一次回到深秋，给你我的手，像温柔野兽，把自由交给草原的辽阔。我们小手拉大手，一起郊游。今天别想太多，你是我的梦，像北方的风，吹着南方暖洋洋的哀愁。我们小手拉大手，今天加油，向昨天回。还记得那场音乐会的烟火，还记得那个亮亮的深秋，还记得人潮把你推向了我，有了缘由